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堂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爷。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阖家欢乐。 小底、英宁、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我眺望新北京，看神州胜景。我珍藏老北京。 快乐大街酒吧里， 过节好啊！ 有新鲜的吗，小花？ 不要高兴， 这在节日期间呀、啊，都得问候，是 不 是？ 不好不好， 怎么又不好、啊？ 我车回来我还能好了？ 哎呀，那不是昨天，那是就是开玩笑，当 真了。就是，真能让你扒火车吗？ 能、啊， 早给你轰下来了。 可以看看扒火车的电影啊， 铁道游击队。 看什么好片啊，大雷？那交换交换感受。 对， 没，这不就是电影频道了，放大片， 反正你也看了跟没看一样，对不对？ 为什么？ 说对了吗？那哈利波特一演什么的？ 魔法石。 魔法石说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石头，然后变伏地魔。 还伏地魔？ 哦，说的就跟馒头似的。对，跟没看了一样。要么你就应该再看看这些电影。 我爱看《指环王》。 你说现在《指环王》，我问你第一集 出现伏地魔了吗？ 你怎么老问我第一集？ 我就想验证一下你到底看进去记住多少。 记住了。 第一集演什么了？ 第一集演那个戒指出现，小矮人在那个，反正那个霍比特人住那地方。那国庆节这有的是机会看这些，很正常。 我发现看电影就不如自己亲身体会印象深刻。 嘿，这你要是到伏地魔城堡里边逛一圈，嘿，让那伏地魔的嬷嬷给你磨磨。 这 有 什么关系？伏地魔的 嬷嬷，伏地魔的 嬷嬷。我记着啊，王大雷有一年也不怎么着，把自己鼓捣到洛杉矶去了，逛那个什么伏地魔那馆。刚坐那座椅上，过来一个服务员 ，no， 给他轰走了，有没有？ 愣给我轰出去了。 对， 第二趟你再去吗？反正十一的时候，哎，我记得你是特别爱玩这个游乐园性质的。 怎么？就是说王大雷心智不成熟呗。 大人的游乐园非常好玩。 童真 啊，就是像那会儿去什么长隆动物园，那个挤呀。 王大雷就想，我要是个动物多好，不用挤着，一人在一圈里边。 结果呢，看动物表演，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目标太大，被主持人一下子点中了。你上来， 过来，让我干嘛呀、啊？这是 吓唬你呗。 哎呦，吓唬！哎呦，我这吓死我，我不上去。 他是跟动物这个，亲切接触的一个场景。 哦。 你想想那些可爱的小动物，比如海豚，听着你摸一下， 对， 海豹亲一口， 当然选你上来的时候呢，都是猛兽了， 多好玩！ 有一大长虫， 哎呦， 有一大狮子， 算了吧， 有一大老虎， 后边的没有，但是那个大长虫是真有，凳子底下放了一条蛇，蹲在你脚边假装认真的找啊找啊找啊，但其实呢，有没有呢？ 有， 我说这不是假吓唬我，真吓唬我， 这蛇还纳闷呢， 什么毛毛茸茸的。 这我吃得了吗？ 天津蛇。 其实就这蛇是提前放在一个安全位置里，没有真的放在你的位子上。大家呢看出了你对动物的内心的真爱。 嗯，好家伙， 你给大家带来了欢快。 最后也没想到是抢救你来着，这伏地蛇是真的，你知道吧？ 叫什么都得伏地。 王大雷有一年呢还特别想在国庆节去青海看看。 对，因为听说青海也有 好多动物，哎，好多动物，完了提前查了好多资料，说呀青海那儿 有没有毒蛇， 哎，有什么呢，可以玩一些游戏。 对， 大家说什么游戏啊，藏野驴，藏羚羊， 藏野驴，藏羚羊啊， 藏牦牛， 哎呦，我把这些都藏起来， 那得连藏王大雷你就藏在那儿了。 哦，你说这叫藏羚羊 这些游戏都一定很好玩， 到那儿一看不是那么回事， 哎呦，那大牦牛那个儿，好家伙， 没地儿藏啊， 哎呦，藏牦牛里边都不显， 也不知道谁藏谁了。 你说哎呦，搞反了，搞反了，后来你就在那儿高原反应了。 对，幸亏有几个当地的赤脚的医生 给你摁那儿灌了几罐氧气， 吓我一跳， 氧气往哪儿灌呢， 往鼻子眼里边灌，愣怼啊，呼呼，那跟那打气筒子那打气似的，行了， 回 来 了， 也 不知道谁回来了。 嗯，回来你在丰台火车站下的火车，因为货车只能到丰台火车站， 又是扒火车去的呀， 这回有票了。 对对，跟藏牦牛一块回来的， 反正甭管去哪儿，王大雷安全出行， 对， 平安归来就好，健健康康我们看着就高兴， 你们看高兴管什么呀 小底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咱们还是看最爱的节目吧，社会现场。本节目由金枪鱼排蛋白粉独家赞助播出。 这两样怎么搁一块儿的？ 哎，你是干嘛呢？ 社会现场，欢迎大家收看，我是侯宝林。 最近怎么没看见柳包瑞？ 很多朋友问最近怎么又看到柳包瑞，哎，我们这条信息就是柳包瑞从前方发来的报道，这是一个深夜，伸手不见五指。 怎么有柳包瑞的声啊？ 深夜嘛。 所以本台记者柳包瑞被浓浓的夜色所以感， 你说他干嘛 是压根儿这人就出不来了。 这位男子酒后走不动路了，那么怎么回家呢？ 撂跤 说走咱就走心上心这位 他唱错了， 好汉这是唱错了， 不是你有我有全都有吗，怎么他没走，这搁这搁这儿。 您看 喝多了吧， 这位女子的男伴酒后撒娇不肯动，成都的这个妹子呢就把她放在肩上扛走了，连柳包瑞都已经惊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我们的现场也传了这样的声音，大家朦胧之中也可以看到一个妹子的身形。在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个街访了，男子酒后撒娇，这男子还会撒娇吗？我们问一问这位男子。你好。 哎，你好。 您会撒娇吗？ 啊，还可以吧。 您撒娇的样子一般是哪种呢？ 我是不好意思啦。 您一般语言上怎么表达您的撒娇的情绪呢？ 讨厌啦。 一般什么时候您才会这么撒娇？ 在家啦。 在家跟谁呢？是爸爸吗？ 我跟我的父亲已经很多年不这样。 看来您是对妈妈撒娇是吗？ 我们也分开住了。 哦，那看来您是对自己的孩子。 我也太没大人样了。 那您自己说。 我是跟外婆。 您结婚了以后跟媳妇儿撒娇吗？ 偶尔吧。 偶尔哈。 嗯。 媳妇儿对您的反应是？ 讨厌，出去。 好，谢谢您的采访。那这位男士您好。 来，你好。 这么说吧，如果您的女朋友您酒后走不了了，她把您扛在肩上，您觉得幸福吗？ 啊，我觉得当然幸福了，扛着。 我的意思是您能接受这种力大无比的女友吗？ 当然接受了，比我还强壮。 对， 主持人你不知道，我想找寻一个我心中的女神。 哦， 这个女神站着比我高，站着比我高啊，躺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啊，大志大志。 本节目由金枪鱼蛋白粉独家赞助播出，吃了金枪鱼蛋白粉您也能变成这样的妹子，您愿意吗？ 切。 刚才那个新闻看完之后呢，酒吧里的人不约而同的都想起了某一个人，我们也问过洋洋，如果王大雷酒后撒娇不肯动他该怎么办，洋洋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扔路边不要了，大红说 再练练肌肉我要当大磊的中国好女友， 大街98里。七岁的男孩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为什么？ 危险的动物 不太像人 啊。七岁不像人呐？ 不是，不太像那个正常的那个有规范的人。见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摸摸碰碰。这不是吗？前面咱们隔壁小区有一个七岁的男孩，顺着煤气管道从16楼家里爬到1楼。 哎呦， 16楼，你说怎么出溜下去的？ 管子里边滑下去的呗。 他当滑梯玩啊？ 这不硬高啊？ 嗨，你别往下看， 往上看， 往上看下得更快。 这就是闲练。有那么句话呢，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这怎么还有唐山口啊？ 哎，这个老人这么跟我说的，我就这么小来的。三岁他不说三岁，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看小看老。 你们家里那个长辈看出你什么来了呢？ 看出小来了。 聪明。 看出聪明。 聪明。 真的吗？你 真的？ 你摸着良心说，真的吗？ 特别聪明。 良心在哪？ 你琢磨琢磨，七岁我就能一人下去给全家拿牛奶了。 七岁就可以从16楼然后爬管道拿牛奶。 爬管道，我去取牛奶去，知道吗？ 没透出怎么样啊？ 取牛奶啊， 不就是下楼拎个筐上来吗？ 问题是我们家不订牛奶啊。这举个例子，开个玩笑，知道吧？ 那不就是偷吗？ 这是玩笑。 还说你就是少年犯。 七岁我就少年犯了。 对， 我拿瓶牛奶就少年犯，我至于吗？没有，这跟你开个玩笑，就说我这人呢，顾家。 哎呦， 顾什么？顾家， 顾家什么都往家捡呢。 你妈是不是每次好孩子，好孩子？ 对， 这妈用得着用不着？好孩子。 对，我还捡一煤球炉子回来。 妈，妈，快出来！ 怎么着？ 我自个儿我拿不动了，捡个煤球炉子。哦，好孩子，好孩子， 搁后头，搁后头。妈多给俩钱了吗？ 哪儿？小狗子拿着2.8毛没出去，对门李大爷进来了。 干嘛？ 哎，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怎么 意思？ 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雨水，你这儿子你怎么教育的？ 怎么着？ 啊，我在院里点炉子，回家求火柴去了。 嗯， 就这么会儿功夫，一样一样全搬你们家来了。 哎呀，那七岁男孩跟别的年岁的男孩或者女孩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啊？ 因为七岁啊，他就萌动了。 哎呦，您七岁就萌动了？人都13、14岁才开始萌动的。 我是说这个知识 哦， 你以为是？ 我也以为是知识。 哦，13岁你才知识萌动啊？你开的窍有点晚。 据说这个男孩大脑呢，更容易接受一些空间的机械的刺激。 对、 啊。喜欢接触图表、图像和运动的物体， 哦、 只要什么动，他就追过去了。 不是蛤蟆吗？ 什么动就追过去。 我听说蛤蟆就是这样，什么动咔咔一下就过去了。 有时候桌子上有什么吃的？ 嗯， 伸一舌头， 伸一舌头， 好吧，还是 啊，有什么东西正好放在这桌角，他给你扒拉下去。 这是耗子呀，这是 不是七岁也是成才的年纪了，知道吗？ 什么才？ 成就事业呀， 成才。 你说成就事业， 开始好好学习，开发这个天才。 才没有呢，七岁孩子就是淘，你 也别忘7、8岁讨人厌， 狗都嫌。 嗯， 不。很多的打基础都是从6、7岁开始。你比方说这个学武术太小了不好，对身体的发育各方面不好。 哦， 就是6、7岁开始练是最合适的。 啊，六七 岁 这时候就能看出成绩来了。哎，哪个练得好啊， 哪个顺拐呀、 啊、哎， 好，都顺拐了还练得好。 不过呢，大磊就是报了个武术班，后来师傅说什么来的？ 师傅说这个体能啊稍微弱了一点，就是您的四肢是阻挡您武术的发展 的最大障碍。 对。压根儿就是说您不 是 看着， 就是说我适合练金钟罩。 就是别动。 对，就汤汤汤汤硬攻。是吧， 就是武术有一种啊是防御性的。 对呀、 啊、就是 金钟罩铁布衫呢， 就是被打。 但你又不禁打。 不用，一捅眼的肉马上就倒。 师傅说算了，这孩子呀咱也不能说完全不适合，反正99%不适合。 那就不适合。 后来送你学钢琴，后来发现这五指打不开，有点 鸭子呀。 我也不是完全打不开， 到7岁才发现打不开。 对， 能张开那么一些些。 对，其实这种手啊，老师说了，说这音乐课还是说王大磊适合打手鼓，这种打不开的手。 对对对， 就我哔啦吧啦哔啦吧。 我不适合打手鼓。 为什么？ 适合游泳 啊、哦、 后来还是让你妈还是先送你去打手鼓了。 对， 打鼓了以后老师发现，哎，别说这种手适合打手鼓。 对， 手重， 一天坏仨鼓， 这叫通关手是吧？ 对，特别重，好拍老师，老师都受不了，咳嗽半天。哎呀，但是呢就是这个方面很好。 你当老师岁数大的 干什么呢？节奏感差， 基本上打不上点儿。 对，什么叫拍子？ 对， 什么叫鼓点儿？ 老打鼓沿儿， 一概不清楚。 就是自己创作，想怎么打怎么打。 哎呀，这搅和在里边。 哎，这么说你过瘾吗，小花？ 啊，这不是 就事论事儿。 对，那、这个儿时的这个美好回忆啊， 六七岁 这还有什么可回忆的？ 反正你喜欢科学是吧？ 那是， 哎， 我是一个科学的狂人呢、啊。 追着蚂蚁，好看他们家住哪儿。 对，看看马蜂，看他们家住哪儿。 其实都住窝里。 哎，反正就是对这些自然呐、啊、动物啊、天然的这种好奇心。就你妈当时在院里也是非常的自豪。 对， 那是。 经常说，这年纪的男孩子可不就是调皮的吗？他们这时候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是不是？你们一过分的禁制，你们摧残他们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对， 听听我妈说的多有大局观， 而且他妈这个脾气特别好。这时候王大爷说，妈，我把那电视又给拆了，而且把那电视还砸了。他妈一问，哎呦，宝贝儿，没事没事啊，妈不怪你，你拿什么东西砸的？拿妈妈那手表。 那妈妈就得怪你了。 我的手表比电视值钱。 哎，反正叮当五四的一顿胖揍啊。 嗯， 你爸爸当时就说了，反正啊，咱们这孩子跟人家不一样， 对， 以后世界和平就等你了。 嘿，这一家 我爸也瞎了心了。 对。 街酒吧里，南京的成人自考，这个成人自考， 你想参加是吗？ 哎，别别， 我给你报名。 我就是觉得成人自考， 不许笑人家小花， 不是 你这种鄙视不行， 没有 不是鄙视，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从学历的含金量来讲，成人自考的学历成人度越来越高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学才能考上这文凭来。 打什么时候开始有自考的呀？ 哎呦，几十年了吧。有成人自考，估计我可能那会儿还小呢啊！怎么了？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创立的成人自考、 啊，这个考试是一个国家级的、很严肃的一个考试。 嗯， 这有什么可说的？ 也确实很严格。比如说，开场前20分钟持有关的证件进入考场，开考15分钟之后不能进入考场。 这跟考试不一样吗？ 还有那个考试的时候不能作弊， 保持安静，不准吸烟。 说点能够跟这个别的考试不一样的。 然后呢，车钥匙我觉得是可以带进去的， 多新鲜呢！ 那天由于下雨路堵，有一位自驾前来的考生，他开到了考场的门口，嘟嘟嘟把车停了以后呢， 哎呦，你这动画片，哎，嘟嘟嘟， 将车钥匙扔给了交警，然后信步走向了考场， 还挺自如。 已经开考了，当时他的车还停在了学校的门口。你想，这位考生他的心理素质怎么样？雨天路堵，姗姗来迟。慌忙之间还想着把车停在考场的正前方，还要把车钥匙扔给民警。 这是设计好的，出来一看3200。 但扔的那一动作那叫帅呀、啊，啪扔出去，那位咔接下来。 我这还得使身子，这来张飞变马，那边来苏秦背剑。 你别再描述了， 嗯， 实在是因为啊，考试开始了，他迟到了，来不及把车停好了再到考场了，所以停到这个考场门口，把钥匙给交警，让交警替他解决这个问题，他好顺利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明白吧？是不是这意思啊？ 拿交警当代客停车的了哈。 但是有困难找民警啊。 那当什么了？ 就是他雨天路堵，姗姗来迟。 又来一遍。 我把车停在门口，然后啪。 或者还设计动作的。 结果这条啊，是警察是这么贴的，啪。 贴脸上了吧？ 哦，你说的那是正根儿。 唉。 也就是说，交警充当了泊车小哥这么一个角色。 嗯， 王大磊刚才说了。 那罚没罚呀？ 没法呀。 进行教育了吗？ 当然教育了。 怎么说的呀？ 哎呀，你今天出的有点晚了，虽然说雨天路滑，是不是？ 这交警也挺磨蹭的。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哎呀，小花的酒吧那开得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您听吧。 大华。 是。 我。 你是谁？ 我是我， 能说会道的，嘻嘻哈哈的热闹，咱们全院人呐，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娱乐72变，节日放送。

吃饭，所以就说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哈。即便对方给你解释说 吃饭没有难度，点菜麻烦了这。 对，因为是外国嘛。反过来呢，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吃东西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其实相对还简单点吧。 光点菜就够他们吓一大跳的了。 点菜一个工具也够他们使的，他可真不一定使得惯筷子。 好在现在外国的中国餐馆还是普及了一些这种使用，但我觉得有些菜呢，他们确实也来先吓一哆嗦。你像夫妻肺片啊，是吧？狮子头啊 ，Lion's Hide， 什么这个蚂蚁上树啊。 这咱去外国一样，不能看菜名字，不能看菜单，就得看隔壁街坊。 Yes， 对，哎，我觉得啊，中国人这点好，中国这个英文的普及度比外国普及中文好，最起码 Yes No 都明白。 切，反正你头一回说 Yes 的时候，你奶奶揍你来着，对吧？ 那么外国人吃火锅呢，我听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啊， 说这个外国人呢没怎么吃过火锅啊，热气腾腾的锅上来了，这外国人就琢磨这个谁做呀，这个是 谁做 啊，材料的都上来了，又是生菜大白菜呀、肉啊切片的，这饭谁做呀？ 哦， 没有看见厨师， 他们也没见过这种方式。 后来呢，大家说这不用谁做，咱们就把这东西往里放然后涮涮就行。 嗯， 这外国人琢磨了，涮涮， 他要能听懂涮涮呀， 不是 这事儿就简单了。 他是把这个音给复制了，但是他到底什么叫涮涮，他不明白了。 看呐， 对，该下筷子了，下筷子了。那个老外，你下筷子。可是这外国人不太会使筷子，可是咱们呢，这 玩勺子吧。 外面天冷，饿一天了，这锅上来肉熟了，咱们一下筷子，那个个是手到擒来啊，啪啪啪啪啪，一夹一。 什么东西这么响啊？ 几块肉都捞光了。外国人还在那拿筷子，哎，涮涮涮， 还琢磨上一道工序的， 消毒， 他就没有捉着任何东西， 捉着，那叫逮着， 这是咱们都吃的， 咱们这些位也不知道跟他客气客气， 嗨， 给他布布菜啊。 您不懂，吃这叫共和桌，谁也不认识谁。 大家呢也是想给他布一个，但是都 这太饿了， 可能小柱布吧，小柱大磊布吧，大磊小花布吧， 这些位都太鸡贼了。 哎呦，还有小花布呢，有小花布他就夹走做衣服去了。 大家都以为别人给布了是吧？怕他这肉多凉了，就没给他布。 这些位想的就一点一样，怕肉多凉了。 到最后了，那、这个老外呢就 还在想涮涮， 涮涮是没得可涮了。我把这个锅底汤喝了吧。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高嘌呤吧。 不是，外国人是这么讲的，让你们涮。 喝完他痛风了， 反正第一顿没吃明白， 就第二就都进水饱。 对，第二顿就病号餐了嘛， 脚肿了。 来的时候体重160斤，回国的时候216斤。 你看这水积压那么多， 就喝火锅汤了是吧。 拿了个本儿，火锅怎么做。 火锅还考本呢。 有火锅本，吃本上桌。 全往火锅里！火锅我最爱！啦啦啦啦啦啦，就是要！啦啦啦啦啦啦，再加一点汁！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捞一条！啦啦啦啦啦啦， 吃火锅崇尚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给我烧饼喝。 国庆佳节特别节目，情景喜剧娱乐72遍，敬请欣赏。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王大磊的青少年时代。大鱼， 嗯， 最近王大磊找你了吗？ 没有啊。 哎，这小子， 他不可能找他，你知道吧？ 找你啊，多宝。 这找我干嘛呀？ 不能够啊，他这个每个学期120公里的跑步里程，他达不到呀。 120公里， 每学期。 他120公里，120步他都跑不了啊。 所以啊，他成绩的不达标，他一定得找人代跑。没找你吗，黛玉？ 真没找我。 多宝也没找。他不会找大虾去了吧？ 不能，现在这个代跑业不好做。 王大磊啊，找过我 啊、哦， 你没接？ 没接，为什么没接？他是事出有因呢、啊。我呀、啊，涨价了， 涨价。 你 这还涨价了、 啊？怎么了？ 你这都，你这大众市场这不都一个价吗？ 你这哄抬物价呀、啊？你这是 没有啊？他确实应该涨价了，因为他落的太多了，我要在近期内使劲给他补上，所以我说我多要点费。 哎，以前代跑业务5块钱一次打卡，你现在涨多少了？ 6块， 就涨1块钱， 就1块钱，问题他差得多，他舍不得花这钱呢。 这王大雷也是，给你杀杀价多好。 哎呀，我跟你说，他找我了，我也没去。 啊，也没去啊。 对， 为什么？ 你像这120公里，这不能按次，这打卡次数收费。他跟我说一次打卡，我说了就是包活， 包活给多少？ 包活打包 哦，那大概提多少？ 120公里吗？ 啊， 你120公里怎么着？那你给我，也得200块钱。 200块钱？200块钱才？ 你知道120公里从哪儿跑到哪儿了吗？从北京跑到天津了，你才要200块钱 啊？是啊，得亏我没接啊！我 这到顺义开车200块钱， 我对这个公里数我 这你还要涨钱呢？ 我没有、 哎、你怎么考上咱们学校的？ 我没有意识， 你没有意识啊？你没有脑子，没有意识。 多宝，你可真的，哎呦！你别带咱们这群体了， 我这不是现在给人家那什么送点快递什么的，挣点小散碎银两、 哎。我是没法替他跑啊。 他是想接活，但是他没法跑，为什么 啊？ 他是女的，他叫花罗，你听这名字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活要接就得有点技巧，我就不能接你们那种活，我跟王大磊谈别的生意。哎，王大磊，来，早上起不来床？ 你管叫早啊？ 我管他呢。 就是的， 我去给他点名去啊。 哦，点名不是班主任的事儿吗？ 叫到王大磊了，我在旁边。嘿， 好嘛，您这老大爷受谈呢。 你这钱挣的呀，有点亏心，我跟你说。 王大磊不知道，挂了好几次没来。 他们那班主任也是大傻子呀，你这话这看不出来呀。 所以这王大磊不知道，还记他旷课，钱也给了，你说我也就嘿一声。 我主要是王大磊真记不住他们班主任。 这点一次名，5块。 那可 您这怎么干捞5块？嫁祸于人，您还挣5块钱？ 这么一上午25块钱？ 对，你这一上午25块钱。 你等会儿，一上午4节课，你挣25。 对，那节课呢？ 我也涨价了呀。 哦，你也 涨。现在起早多难呢，天冷了，从被窝里出来多艰难。 哎呀，你这钱挣的可不艰难呀。对，等到中午，我就替王大磊啊，我就是带 吃饭， 带别带。我给他带饭啊，带饭也得给钱，他有那个学生卡就得花的钱。 而且听说王大磊跟你说我要吃肉的啊，肉丝 都有， 大饼 都有， 带这个 都有。他点那么多一顿饭， 我先吃啊，我先吃啊，打包他看不出来，点完了以后搁一塑料袋里，搁米饭一炒一呼，那这香着呢，吃的。 我说他最近啊，食欲见长，在学校吃完了，经常到学校门口那真正好地沟油炒的菜吃， 那就吃的香着呢。这人这一天没出去， 那么 中午接着睡，接着睡。 到了下午，王大磊春心萌动，突然间想送花，给哪个系哪个系哪个女生，还有另外还得给哪个系哪个哪个系哪个女生，还有哪个系哪个系哪个女生，说一并送上。要附上他的小卡片，写好了他的这个什么情话也好，是情诗也罢吧。 嗯， 最后署名一定要写上，你猜， 这不是疯子吗？ 这就是白送了。 你是不是就拿着串红爱屋转悠去了？ 嗨，我这学校花可贵着呢。现在你说那包装好的300不算多吧？ 当然， 我先要他300。 嗯， 然后呢？然后我就别细说了啊。花我也送了，连花的花盆一块送的。 你这业务还是挺周到。 对，我说你最近喜欢这个养殖了呢，还真是有用。 我喜欢什么呀？那么学校里不是有的花坛吗？ 哦嘿， 带盆的嘛，我回头还他呢。 好嘛，这循环利用啊。 那姑娘是不是8-9都不要？ 行，那您这一下午， 那你有一盆，这一圈都对付下来了。 你这生意可以循环做呀，还是他会挣钱。等到一下午完了以后，晚上又打电话。我接着给带饭， 对，我看出你要给带饭了，都打网格了。我给带饭，最后最难的就是 学校老师了解到王大磊现在这状态了， 对啊， 要请家长。 那我就代演一下吧。 你演他妈呀？ 啊，戴着那个花的头巾，化着妆， 啊， 戴口罩， 不让见人。 你添着白胡子， 嗯， 啊，也戴上口罩， 就跟老师说咱们感冒了，流感。 反正老师一问什么都， 一问什么咱们都说传染你，躲远点。王大磊终于始发了， 水落石出。 他这个代跑催生的这条产业链呢，是从头到尾一下子全都暴露了，有你，有你，还有你，当然还有我了 啊，谁也没跑呀。 那个老师说了，说咱们惯他。 我跟老师解释来的，我说他也不喝酒，我们也不善饮，我们真没惯他。 对呀、 啊，王老师说哪个惯呢？ 是啊，老师说了，他把大好的时光窝在宿舍里，窝在被窝里，不参加体育运动，上学不来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衰退，对人不真心，送人姑娘用盆花， 给人完了 啊！学校不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严肃校规校纪，把这王大磊也从被窝里提了出来了。 哦，压根儿就没出来。 王大磊直说冷冷， 拿担架都给抬出去了。 说从明天10点钟开始，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然后呢，重新做一名合格的学生，然后把咱们这个业务链也给击垮了。 哎呀， 咱们都没辙了。 这自从没辙以后，这是太没辙了。 而且老师也说了，咱们三个人没有诚信，品质有问题，让咱们免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这种作弊的行为，咱们乐此不疲，摇头晃脑。 哎呀，没羞没臊。 我们说的事情虽然表演夸张，但却是一件根据真实的新闻改编的故事。长沙师范学院引进了一款手机运动软件，要求每名学生每学期完成120公里的跑步里程数，打卡记录将与体育课成绩挂钩。伴随着新规开始实行，替人代跑的业务应运而生，5块钱一次，打卡付费。 这个为了防止作弊行为的出现啊，现在软件设计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比如说啊，这个随机选择终点，然后每次打卡呢必须完成所选的公里数。哎，这个跑步的轨迹啊还需要经过至少3个感应点位，至少啊还含有一个必经点位。同一时间呢，2条完全相同轨迹不能上传成功等等等等的这些条件。学校通知下达以后呢，很快这个网络上就有了代跑的业务了。 高校啊，目的呢是为了让学生增强身体素质，设定的目标呢并不是说强人所难，每天抽出一点时间跑一段很轻松就能完成。但是啊，学校的良苦用心在有些个别学生心里边就成了没事找事儿，他们不领情，反而花钱雇人代跑，结果呢催生出了一个代跑产业链。 学校与学生玩斗智斗勇的小游戏让人笑不出声来。某些学生啊，宁可把大好时光窝在宿舍里，也不愿意加强体育运动，为什么呢？我们的教育者也需要想想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德智体美劳是大众普遍认可的评价学生的标准，那么德行呢，在所有测评的指标当中排在首要位置，所以即使花钱买代跑的理由再多，再冠冕堂皇，也终将掩盖不了诚信品质的缺失。王大雷、大鱼、多宝、华罗出队。 嘿， 好好想想。 我没睡，我没睡。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 比如说吧，王大磊和杨洋是情侣关系。 不用比如，就是 有一天你们俩在居民楼下谈恋爱。 我们这不是在楼里，这天还跟我们搁这 楼下，就是你们俩谈恋爱，他谈你一下，你谈他一下，哎呦谈的哟， 脑门都肿了。 上面这个大被子啪啪啪， 还是老居民楼，都不是新社区。我跟 杨说了，那么大土呢，呛得慌。 王大磊说没关系，我跟你谈谈。 艳阳下你们俩居民楼下谈恋爱。 我以为在居然在楼下谈恋爱。 年轻的男子在阳台上抽烟，然后这个当妈的在阳台上骂孩子， 小花， 你们俩在居民楼下谈恋爱。 小花，你是不是老电视剧看多了？这是渴望里边的镜头吧？你这紧着形容场景，你能说点务实的吗？ 哎、好，好， 大家呢一看楼下有人在谈恋爱，纷纷回屋关门上锁拉窗帘。为什么？ 我们辟邪。 就这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谈的呀一开始是俩人，哎，是俩脑袋呀两条腿， 后来出现第三者了， 四只胳膊。可谈着谈着发现了一个脑袋了， 把脑袋给弹掉了。哎， 那脑袋呀扎那脑袋怀里去了。然后大家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八条腿八只胳膊一个脑袋。 等会儿 开窗帘， 先等会儿，俩人谈恋爱怎么谈出来八条腿？ 哦，是这个四条腿啊，然后四条胳膊，哎，一共八条腿。 我都已经趴下了是吗？ 哎呦，俩人看这怎么意思？这干嘛呢？哎呦喂， 就听见这个门也开了，窗帘也拉开了， 这些人都出来了， 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的。你们俩在居民楼下谈恋爱， 我还谈呢。 哎呦，谈着谈着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实在是揪大家的耳朵，就发出那种啊什么嘬汽水啊吃面条那种这样的声音。 有个大妈呢比较勇敢，上前一步啊， 这大妈在边上等着，上前一步就够着了。 你杨博 啊，呸！ 一翻眼睛， 哎，要不要脸呢？ 一拧脖子，啊，是不是正经人呀？ 谁不是啊？ 后来一时激起千层浪，一个大妈激起了好多大妈， 就开始说了，俩小人儿啊，干这儿干嘛呢？好孩子让你们给带了坏了啊！找个什么地儿不成啊？搁我们家楼下呀，我这儿正做饭呢。 让我们真是睁不开眼，迈不开腿呀、 啊！哎呦，我们这出门都得低着头喽，没法见人喽。 几位，这电视剧什么时候播呀、啊？你们这是编剧。 王大雷也很纳闷啊，不是我们这不也就亲个脸，嘴我都没好好亲。 好好亲。 你们这是干嘛呢？然后王大雷也脖子梗，眼睛一翻， 死过去了。 后来呢，大妈和王大雷的争吵就不断升级了， 群战大妈。 哎，这王大雷舌战群妈， 双方最终扭打成一团， 那就剩挨揍了。 一群的大妈呀，幸好大家下手都不重， 就是上衣褂子撕了， 头发给揪得乱七八糟的， 哎， 裤腿开了， 这大妈下手还够低的， 鞋有一只上房了。 当然了，大妈也不是全虚全影啊， 对，我也没手下留情啊。 那好吧，那大妈眼镜腿给掰折了，那大妈发卡掉了，那大妈菜篮子倒了，那大妈自行车也推翻了，这都是王大雷干的事儿啊。 这些位买完菜回来就看热闹。 王大雷挺委屈，哪个谈恋爱不这样啊？你们见没见过世面呀、啊？干嘛呀？后来呢，民警赶来了，把你们都分开了。哎呀， 这我可算看见亲人了， 并且对你进行了说服教育。 这警察怎么一头倒啊？ 没有没有没有，也说服教育的大妈们。民警跟大妈们是这么说的：这个年轻人嘛，谈恋爱有一些亲密的举动，咱们这个年纪了，是不是应该更包容的看待呢？大妈说：不是。 那民警跟他们撕巴起来了。 民警就扭过头跟你说了：哎呀，你看是不是你也考虑一下当地的环境氛围啊？ 当地的环境？ 对呀、啊， 我在外地亲的。 公共场所的亲密也要适度啊，这毕竟是居民楼下呀。你说是不是呢？王大伟脖子一横：不是。 对， 嘿，把警察给气的。 嘿，警察说我不管了。 没有，警察继续劝说。你们后来双方也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都是头越来越低， 心蹦得越来越快， 腿越来越直， 血压越来越高， 快跟我们都 眼越来越黑， 快跟我们都说死了， 又争着抢着，哎，倒不是，差一点又扭打成一团。 我还剩一只鞋。 可是这个事情呢，从始至终，女主人公又去哪儿了呢？ 那么说回来，真的，小柱，你觉得就是说公共场所你能够容忍的最大程度的亲密行为是？ 哎呀，我觉得现在啊，大家也见怪不怪了，甭管是从影视作品里还是生活当中，都能碰着青年男女，哎呀，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利用人工呼吸的这种方式呢，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 你能理解？ 我能理解，就是什么呢？您就打闪认真的有那么一下两下的就行，别打上公汽车就开始，一到终点站还这模样，时间料微的有点长了。 那怎么人家那边胡同传你说的话是：嘿，大妈们